恭读《创世纪》第36章。以下是阿萨乌，即厄东的后裔。阿萨乌由克纳罕女人中娶的妻子，有赫特人厄龙的女儿阿达，有何离人七贝红之子阿纳的女儿敖和里巴玛，还有伊士马尔的女儿乃巴约特的姊妹巴瑟马特。阿达给厄萨乌生了厄里法次，巴瑟马特生了勒乌尔，敖和里巴玛生了耶乌士、亚兰和科拉黑。以上都是厄萨乌在哥纳罕地生的儿子。厄萨乌带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和家中所有的人，并自己所有的牛羊家畜，以及在哥纳罕地所获得的财物，迁移到瑟伊尔，离开他的弟弟雅各伯，因为他们家产太多，不能住在一起。他们寄居的地方由于家畜太多，也容不下他们。厄萨乌就住在瑟伊尔山地。厄萨乌即是厄东。以下是瑟伊尔山地厄东人的始祖厄萨乌的后裔。以下是厄萨乌子孙的名谱。厄萨乌的妻子阿达的儿子厄里法次，厄萨乌的妻子巴瑟马特的儿子勒乌尔，厄里法次的儿子特曼、敖马尔、泽月、加唐和克纳次。厄萨乌的儿子厄里法次的妾提莫娜给厄里法次生了阿玛类克。以上是厄萨乌的妻子阿达的子孙。勒乌尔的儿子纳哈特、泽拉黑、沙马和米扎。以上是厄萨乌的妻子巴瑟马特的子孙。以下是七贝红之子阿纳的女儿厄萨乌的妻子敖和里巴玛的儿子，他给厄萨乌生了耶乌士、亚兰和科拉黑。以下是厄萨乌子孙中的族长。厄萨乌的长子厄里法次的子孙中有特满族长、敖马尔族长、泽月族长、科纳次族长、科纳黑族长、加唐族长和阿玛类克族长。以上是厄东地厄里法次族的族长，都是阿达的子孙。厄萨乌的儿子勒乌尔的子孙中有纳哈特族长、泽拉黑族长、沙马族长和米扎族长。以上是厄东地勒乌本族的族长，都是厄萨乌的妻子巴瑟马特的子孙。厄萨乌的妻子敖和里巴玛的子孙中有耶乌士族长、亚兰族长和科拉黑族长。以上是阿纳的女儿厄萨乌的妻子敖和里巴玛子孙中的族长。以上都是厄萨乌的子孙，都是族长，这就是厄东。以下是当地居民何离人瑟伊尔的子孙：罗唐、韶巴尔、七贝红、阿雅、迪雄、厄泽尔和迪商。以上是厄东地瑟伊尔子孙何离人的族长。罗唐的儿子何离和赫曼，罗唐的姊妹是提莫娜。韶巴尔的儿子阿尔旺、马纳哈特、厄巴尔、舍佛和敖南。七贝红的儿子阿雅和阿纳。那在旷野里牧放他父亲七贝红的驴发现温泉的就是这位阿纳。阿纳的儿子迪雄，阿纳的女儿就是敖和里巴玛。迪雄的儿子赫莫丹、厄士班、伊特兰和格兰。厄泽尔的儿子比尔汉、扎汪和阿甘。迪商的儿子伍兹和阿郎。以下是何离人的族长：罗唐族长、韶巴尔族长、七贝红族长、 阿纳族长、迪雄族长、厄泽尔族长和迪商族长。以上是色伊尔地和黎人各族的族长。以下是在以色列子民未有君王统治以前统治厄东地的君王。贝敖尔的儿子贝拉在厄东作王，他的京城名叫丁哈巴。贝拉死后，波泽纳人泽纳黑的儿子约巴布继他为王。约巴布死后，特曼地人胡商继他为王。胡商死后，贝达德的儿子哈达德继他为王。他曾在姆阿布平原击败了米德洋人，他的京城名叫阿威特。哈达德死后，马斯勒卡人撒莫拉继他为王。撒莫拉死后，河间的勒和波特人沙乌尔继他为王。沙乌尔死后，阿格波尔的儿子巴尔哈南继他为王。阿格波尔的儿子巴尔哈南死后，哈达德继他为王。他的京城名叫帕乌，他的妻子名叫莫塔贝尔，是莫扎哈布人马特勒德的女儿。俄萨乌族的族长名称以族系和地区名列如下：提莫纳族长、阿尔瓦族长、伊泰特族长、敖和里巴马族长、厄拉族长、皮农族长、科纳茨族长、特曼族长、米贝扎尔族长、马格迪尔族长和伊兰族长。以上是厄东人在所占有的地方以驻区所有的族长。厄东人的始祖即是厄萨乌。